么样？那些你教我的事，让思念更苦更长。只想问想念的、想念的、想念的你，怎么样？ 只不过刚好吹着暖风，突然想去海边走走，回味一个人的自由。只是和朋友聊了好久，一时忘了时间快走，偶尔也要让你想想我。 就算你紧紧牵着我，也不代表我属于你。我有自己的生活，还不是每天想依偎你。热带城市半糖主义，永远让你觉得意犹未尽。若有似无的甜，才不会觉得腻。热带城市半糖主义，渐渐不用天天黏在一起。爱本来无意义，留一点空隙彼此在呼吸。有多想温柔，何必一次就拥挤。只不过有时我的电话收不到，爱都给了你，为什么还不放心我？如果你是真想要掌控，霸道不是一种温柔，我只能说缘分还不够。 其实每天形影不离，你反而会没有兴趣。爱的秘诀就是保持刚刚好的距离。热 带城市半糖主义，永远让你觉得意犹未尽。若有似无的甜，才不会觉得腻。我要带坚持半糖主义，真心不用天天黏在一起。爱本来无意义，要留一点空隙彼此才能呼吸。有多少温柔，何必一次就用尽。 趁着你还没醒来，我已悄悄地离开。迎着第一缕风，穿过最后的雾霭，黎明还没升起来，心里已经有期待。虽然还有伤痛，

己，誓言欺骗了，吹痛了，相信我的心思能说给谁听？无爱的、亲爱的、可爱的、挚爱的，永远无悔。无爱的、错爱的、沉爱的、伤爱的，永远无情。我为你蹉跎一辈子，你给我潇洒几个字？无爱的、亲爱的、可爱的、挚爱的，永远无悔。无爱的、错爱的、沉爱的、伤爱的，永远无情。你简单记住几个字，却要我收下无尽的、无声的哭。站在屋顶，泪和霓虹迷蒙了眼睛，誓言欺骗了，吹痛了，相信我的心事能说给谁听？无爱的情